ChinesePod.com 今天天气很好，不过我的心情更好，因为今天王伟请我吃了意大利菜，他真会享受，不像班里的其他男生，他们都很土。我想我开始喜欢他了，但是他好像喜欢杨杰，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看他。